好 fit 我得差呢两个吉他。 系咪人？ 好，新嘅一年啦。 你嘅第一集，我就之前有间小分行噶嘛。 哦，咁系啦，我第一集啦，新年快乐啦，唔系新年平安啦，应该系。今年都几定系讲咗喜气啦。 即系新年第一个好消息啦，算系一月七号嘅。 就系啦，第一个爆出嚟咧，就系郑松贤嘅。咁佢自己喺个 Twitter 度话，Slam Dunk 影画化，佢就写影画化啫，就冇乜，就画，跟住就简单画咗张图，跟住冇几耐咧。就出咗官推啦，就影画 Slam Dunk title 未定公式，然后有官网，但系非常简，非常非常简单，即系乜嘢都冇嘅。 官网咧就系郑松贤佢个 tweet 啊，咪用动画去画咗个 Slam Dunk 个字嘅，佢其实就系个字画完之后，就系个官网嘅嘢，其他系乜交叉都冇嘅。 系啦，而咧最初郑松贤成年个影画系真人定系动画冇讲，但官网就写住系应该就动画嚟嘅，即系官网应该冇睇错，就应该系东影嘅，就咁睇就应该系动画啦。 佢官世自我介绍嗰度系。写 animation 影画嘅， 其实呢套动画应该咁讲啦。当初爆出呢单料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我连经文啊嘛。 即系咁啊，佢好又好在咧，呢次第一开始就系爆出有一个咧，就已经系阿郑松贤佢作者本人，咁可信性就应该非常之高嘅。 又跟住官网印证咗， 因为即系跟咁多年嚟，即系讲紧系 Slam Dunk 自从佢完咗开始，即系。每隔一段时间咧，就会就话佢有出续作啊，或者系出啲咩再动画化之类。前嗰排因为国联再动画化嗰阵时咧，即系 FA 啦，嗰阵时咧又系又传告话 Slam Dunk 都会重新再动画化过一次咁样，之如此类。咁啊，全面系即系基本上系冇乜停过噶。 即系好奇好有趣嘅就系好难得一套动画系可以平均每一至两年咧就会有传闻流出系话续集啊、新作啊、即刻嘢。有时咧就系郑松贤话续集，有阵时就系、有阵时话动画化，有阵总之就系平均一年至两年一次，又会话成日有，但系总系一定有人传噶，但系传嚟传去咧，你肯定就知道佢冇料到嘅。 咁啊，比较早期近期就比较少见，早期啲仲会话佢会即系啱啱完咗冇几耐嗰阵时啊，仲会话佢会出个唔同嘅 ending 版本，因为佢大家知道佢个 ending 系其实系冇攞到全个冠军， 严格嚟讲甚至落雨收齐添。 即系系冇错，你就算佢唔改个结局，你都最少可能可以画翻最后嗰场出嚟噶。佢拉屎输嗰场，你输都可以睇噶嘛？即系咁各种各样嘅传闻啦，但系最后都系其实都系冇空穴来风咁样咯。 因为如果你讲 Slam Dunk 呢套漫画嘅话，即系讲埋佢花边嚟话，香港当然出南面多唔出啲名啊，当时一大堆自由人嗰啲 K 卡嘢话咧，又讲三个钟都讲唔晒嘅，咁我就跳咗呢啲。 其实理论上我哋系讲过啊，不过就好多好多年前我哋 好多散收收，即系积埋要嗰啲嗰啲糟糟埋埋变咗。 因为啱啱你讲嗰集咧，就喺呢个我哋format channel 正 channel 啊，唔系。华泰昌乐呢边嘅好耐之前一个讲香港漫画代理嗰阵时候有提过嘅，自由人嗰阵时嘅嗰阵时候有提到，但系就真系好耐之前啦， 好耐啦，即系嗰年代系一本针红嘅程度，系去到咩？一本针可以分开三本香港代理杂志，依然有人买嘅。 如果有兴趣嘅话，我会将条 link 放翻出嚟嘅，我会想抄翻条 link 出嚟俾翻大家。你有兴趣去听一听啦。 Slam Dunk 有关嘅续集其实只有曾经喺间学校一间废一个就拆嘅学校嘅黑板上面画咗。Slam Dunk 结束之后100日嘅一个黑板漫画，后来呢个漫画又动画有出咗单行本嘅。 后日谈啊嘛， 后日谈啊嘛， 我系睇人影翻低个黑板。 佢本佢追画集嗰时系佢画集后面佢又将成个黑板影晒落嚟嘅。 呢个算系应该佢哋少少 spin out 嘅后日谈嚟啊嘛，但系佢真真正正即系真嘅就会嘅，假嘅就见咗唔少，即系。我好记得嘅台湾有套漫画叫做 SD2， 我唔记得，好似系简称 S， 我唔记得系就咁叫 SD2 啊，定简称 SD2 啦。总之就系喺度好明显就系抽紧 Slam Dunk 水，因为佢入边讲嘅就系某个好知名嘅选手，即系最后攞唔到全国大赛冠军，然后去咗美国去打篮球。即系好明显影射紧流川枫嘅当红作品，有人跟风，有人抄就唔系好出奇嘅。 正常嘅，即系你佢作品红嘅话咧，就一定自然有人跟嚟出啲咁嘅嘢。呢样我冇所谓嘅，反而其实就坊间就一直流传噶啦。佢想结束咗呢个连载，即系画到其实系画到好攰，唔想再画落去。咁同赵英石嘈咗，即系叫做抬一下之后几多牙齿印咁滞噶。虽然当事人就话同赵英石完全冇任何不有好问题。 我听到个版本有少少唔同，都系差唔多啊。个唔同系话佢唔系话攰，佢唔系攰咁简单，佢系话佢失去咗对篮球嘅热情。 我听个讲法就比较点讲艺术家少少嘅，即系因为你画得好，做到好攰，即系好多人 画唔落去啊！佢只系 好多职业嘅人都会话我做到好攰啊，即系嗰啲嘢。但系攰同呢个画唔落去，同失去咗热情嗰种，即系佢夹硬要画，佢我觉得我听翻嚟嘅版本就系佢话佢夹硬要画，其实佢画得到嘅，但系佢已经失去咗当初啲初衷啊，嗰种即系佢冇咗嗰种热情啦，所以佢系 即系佢喺因为据我所知道啦，我即系喺其他漫画家讲嘅井松彦啲嘢嘅。唔知陈耀王有来源边个，总之就系有漫画家讲过就系佢系想佢自己一直就将漫画当历史想讲嘢，佢觉得已经冇嘢讲啦，佢就画唔落去噶啦佢。 好似系藤田和一郎啊，我记得。 好似系啊，佢系佢后记讲过嘅，佢话佢话井松就搵佢饮闷酒，因为饮酒发酒癫，话我想我讲啲嘢讲出嚟咁样，跟住阿藤田话咁你画落画去，画如果画唔落去就唔好画咯，咁样安慰佢。我记得好似咁睇藤田和一郎嘅。 周刊连载咁啊，亦都好大压力啦，大家要明白。即系， 尤其嗰年代针， 佢仲要系台柱嘅程度咧。 佢系应该咁嘅上世纪集英，应该系四元针王朝啦。即系而家系咪第二个王朝又唔敢讲啊？就系上世纪第一个王朝，佢属于叫做佢未到残光嘅年代，因为残光年代就系和氏新闻啦。佢属于残光嘅，但系佢影咗嘅后，即系叫做后年代，嗰年代仲有龙珠啊。一大堆名作嘅， 集英就好想佢继续画落去，即系而家近年咧，我觉得呢个阿井上走咧系其中一个令到。近年嘅針有少少改變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其實近年係相對開始變咗，你冇咁呢部唔計 One Piece 啦 ，One Piece 就我真係唔知係邊個想繼續畫咯，即係一個可能啊， 佢需要台柱，即係簡單一句，佢需要一個叫做即係佢啱就係當烏龍派出所結束咗之後，佢需要另一套叫做你打半針一定見到佢嘅漫畫， 可能作者本人都仲畫得到落去，咁咪冇事咯，咁即係佢會變成就係、是、相對咧就係、是、只要作者本人唔想畫啦。咁佢都唔会好夹住佢嘅。咁嗱，我知道你唔中意讲，但系你睇下最近鬼灭，你咪知咯。鬼灭完得几咁干脆。 咪应该就系其实鬼灭呢个以前我都好似类似呢节目都讲过就系、是、集英社呢几年咧就因为其实系十年度咧就已经有好多人投诉就话你啲漫画太长，我追唔落去。大佬等闲百几二百本，我唔知又唔系你讲剧情喎。你话好单元，你话好似柯南咁样单元性质嘅，任何时候集去睇都唔系太大差别，冇所谓。但系喂，你有剧情嘅。哇，大佬，我睇书，我走去漫画店，我睇个书架洋洋百几本，我点埋手啊？但系而家顶多廿人卅本左右，喂，易入手多。 我觉得系可能系其中一个策略啦，但系我觉得可能亦都有可能系因为阿井上咧，佢咁样拍台走人啦。即系仲有样系，你唔单止系拍，即系你唔佢唔系唔画咁简单啊，佢去咗对价。呢、这个先大镬啊嘛！个业界垃圾桶唔系我叫垃圾桶啊，资源回收商，即系人哋唔要嘅，佢就嚟到，然后发光发热。呢、这个就港谈社真系厉害嘅， 港谈社系有本事噶，佢专收人哋啲唔要，人哋啲反台啊，出走漫画家，然后喺佢或者晓发就晓飞咁。九米田康前系咯， 九米田一个啦，间山厂都一个啦，佢系收埋唔少啊，不过就即系佢又系会惊，就系佢本来就遥遥领先紧江南社，最少系针系遥遥领先紧呢个 Mega 先噶啦。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咁样走下一个走下一个，你啲台柱去咗对面画嘢嘅话，咁咪好卵大镬。即系咁，所以佢就应该系相对会珍惜翻啲漫画家，亦都唔使揸到咁尽。一个好嘅漫画家，你其实你就算佢个热门作完咗，佢都仲可以继续画个其他嘢出嚟。咁啊，相对比较尊重翻作者嘅意愿。咁啊，作者觉得我仲可以画落去，咁啊，今日 One Piece 咁，我都咪继续画落去咯。咁啊，作者话听我顶唔顺啦，我或者系话我唔想画啦，即系我觉得套嘢应该要完噶啦，咁就俾佢干脆地完咗佢。 同埋咁亦都等新人漫画家，因为就等新血流通啲，因为你唔好下去到好似史学馆咁样。即系新嚟写 咗啦，你攞件脑海专门嘅咁就算啦。 即系因为我就你变咗佢真系一池死水，但系佢咧就而家变成咗咩？我鬼灭我本身系红，周术回战我又捧得你红，总之就咩？你套作品我总之上得嚟，符合我就有办法令你红爆，又不断有新血啊嘛。 因为你近几年去数啊嗱，佢完咗回忍啦，完咗呢、這个Beach 啦，飘零啊，佢咁样完咗啲之前都连载咗好多年嘅长篇。 你知唔知我嘅初叫脑海型漫画？ 然后就轮流咁去拱一啲力谷嘅作品，即系譬如暗杀教室啊嗰啲，咁逐一期一期咁样去拱出嚟，然后其实佢哋有唔同程度都系红得到出嚟嘅，个针系冇因此而少咗套多项作品，然后收皮，反而更加有活力。近几年嘅针你见到咧，系冇错个系啊，佢个销量系下跌嘅，即系但系呢个系纸本销量下跌啫，但系佢整体个销售咧系冇系喺业界成个业界全世界都衰退晒嘅情况之下，佢系保持唔跌甚至微升嘅程度，其实。已经好厉害噶啦， 同埋一样就系佢而家应该讲杀少年针嗰个策略已经系去到就已经改咗就系、是。 预期将搵咗套生金搵咗套叫做即系生金蛋鸡系咁穷谷佢，不如就不断去换。 呢、这个比喻咧就系咁啦。如果你搵生金蛋鸡，我不如开一间好有机会会搵到生鸡金鸡蛋嘅农场。即系你个农场系紧要过你只鸡嘅，因为你只鸡会老会死，但系你开到个农场，个农场可以不断咁保证，偶不尔就会有只生金蛋嘅鸡走出嚟。咁样嘅话，咁咪更加会发财啊！ 同埋《仙人针》本身佢个编辑部其实都颇契弟嘅，因为啲业界都流传噶啦。但系佢喺点样去将漫画家训练成为大红嘅漫画家方面，佢好有手。 咁呢样嘢咧，我就觉得系《Slam Dunk》其中一个对业界好大嘅影响。即系当然啦，你可以话其实呢个只系一个，即系并不是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因为其实井上走直到去呢个大改变，其实中间都仲隔咗几年时间嘅。 好多年，系好多年。佢真系严格嚟讲， 应该隔咗十年啦，差唔多。 嗱，井因为其实井上雄彦走，其实佢就唔系第一批走嘅，因为之前佢师傅条师嗰批已经走一批噶啦。因为其实嗰段时间集英社出一镬咧，即系做咩？啲漫画家走嘅就梗系成批走嘅。但系嗰时叫做咩？咁入边嗰阵时少年针红，大佬又我手上又有白书，又有剑心，我大人应该我大把弹药，你咪走咯。嗰时佢心态噶， 咪就系、是、咯，我大把货，你咪走爆佢咯。 但系走啊，开始发现唔掂啊嘛。 啊，咁啊走下，走到阿井上又走埋啦。咁阿和月又自从剑心冇咗之后又。即系都系大家明啦吓，咁啊变成佢变成远更加集中地依赖佢某几个多行作者，跟住发现就原来呢个方法系唔得嘅，即系近呢即系十零年前左右啦吓，嗰阵时佢就已经证明咗系唔得嘅，咁咪跟住就几年前开始就开始改革，咁先翻翻嚟，即系佢其实井上走系其中一个令到针改变嘅其中一个，我认为啦， 我觉得系一个叫做最后根稻草咯，即系有一样唔同人。以前都有漫画家走，但系佢走出冇嘅作品冇以前咁红，即系例如北条司咁样，佢画嘅家人漫画啦，我成日话北条司画家人漫画嘅，咁佢画漫画佢虽然都好睇，但系佢唔系去到以前斯坦塔个程度，但系有睇过《浪客行》都知道呢台经典嚟嘅。如果佢画到尾，画得到尾嘅话，因为好难，呢样嘢又我同情嘅，有啲漫画家咧，佢画唔到尾咧，系纯粹摆烂，即系埋附间。但井上雄彦嗰种咧，佢系会为咗画一格一个跨页版，花两个礼拜时间。 哦，咁呢个咧，仲要系呢个迪元都系呢一类人嚟嘅，即系我记得个编，我唔记得系编辑定边度讲过噶啦，就系佢屋企咧系有好大量嘅已经接近原稿嘅成品。我讲紧迪元啊，迪元嘅屋企咧系有好大量已经接近原稿嘅成品啊，但系俾佢揸埋一嚿丢埋咗落垃圾桶。就系佢又系嗰种咧，要丢到好细好，即系佢要丢到满意为止。所以点解啱啱会话佢系有啲艺术家脾气，就系、是、我画唔到一件好嘅作品出嚟，我宁愿接交坏咗佢，就系嗰根井上系偏向呢一种嘅比较。 因为浪客行其实画到停画之前啦，佢系去咗个其实我唔知佢点样结束，即系唔知点去画落去，即系连观众都觉得就系你棘死咗，就系、是、首先就系佢画到阿武藏好低，系低潮，佢开始悟道，跟住画小次郎就开始兴起，但系佢唔知点样将呢两个角色拉埋一齐啊，佢变成咗就系佢学校棘死咗喺个角呢、這个嗰、那个死结位度。咁我画唔到落去，我谂唔到点样落去，不过就算唔画，几佢风格嘅呢样嘢。但系如果你就即系睇落行啦，其实如果纯唔讲卖书数，纯粹艺术性嚟讲咧，即系艺术角度嚟讲咧，落行咧系高 stem 咗好多好多。 其实你睇佢攞啲咩奖，你就知噶啦。即系落下行相对咧比较多嗰啲艺术型嗰种奖嘅，即系 哲学性同埋哲学性好重嘅。落下行系 嗰啲学院派嗰啲奖咧，佢系攞得特别多嘅。当然 slam dunk 攞嘅奖，总数上可能 slam dunk 仲多啲嘅。 唔系，就 slam dunk 一样嘢，佢价值就系佢之前。之后都仲有玩运动篮球漫画，但系你系即系但系亦即系去到夸张，我用一个比较夸张嘅讲法就系 Slam Dunk 之前冇篮球漫画 ，Slam Dunk 之后都冇篮球漫画。佢嗰种程度就系、是、黑子篮球， 唔止系话，我觉得唔止系篮球漫画咁简单，而系所有偏真实型，因为如果你系嗰啲超级系嗰啲咧，就可以巧妙咁错开咗，唔使俾佢比较。但系真实型嘅运动漫画系嗰阵时所有运动都计晒落去啊嘅传统运动漫画，所有都要过 Slam Dunk 呢一栋。仲要系冇人可以嗨到佢，大家近年都算几推崇备至嘅排球，都成日都系讲佢系少数终于见到 slam 灯车尾灯嘅一套作品。嗱，先讲呢、这个并不是贬义嚟噶，呢、这个如果大家清楚个情况嘅话咧，其实呢个系一个褒义嚟，真系讲紧咁多年，大家等咗下一套 slam 灯咁多年，勉强叫我等到排球已经好厉害，真系已经好厉害噶啦。所以点解套嘢系咁即系大家套嘢咁得？大家点解会攞佢嚟比较？因为终于有一套作品可以同 slam 灯比得到， 系大家觉得系提起，即系值得攞嚟摆埋一齐去讲下嘅嗰程度。 其他嗰啲你连比你都懒得比啦吓， 因为麻烦，因为最麻烦就系咩 slam 咧，佢话俾佢系有啲佢嘅情况，有啲似有似后嚟阿方川宏嘅降临，佢用最正统嘅少年漫画模式，最正统嘅套路，而画出最好嘅漫画。佢话俾你知，唔需要搞咩超展开，唔需要搞咩古灵精怪设定，唔需要搞咩嘅嘢，我就用最王道、最正统嘅架构画出最好嘅作品。 佢就做咗一个王道运动王道真实系运动漫画嘅天花板。呢、这个天花板至今无人能破，即系就算你点样点样推崇排球，你最多都只系话佢嗨到佢个 开始 嘅啫。 应该讲以长跑嚟讲，你开始见到佢影咯。 所以佢佢亦都另一个对呢个后世 slam dunk 对后世最大影响嘅地方，即系有少你话绝望又得，你话希望又得，你望到个咁嘅天花板，即系难听讲句你跟住做到佢九成，唔好话某个成，做到佢五成。你都可以拍，你都就嚟可以见到排球个尾噶啦，即系我嗱老老如果你真系要好略高字化，我觉得排球应该有 slam dunk 嘅六到七成啦， 算高啦， 应该有七成，应该有七成，好高噶啦，好认真啊，即系佢又作咗一个示范作用。咁你当然你唔可以吸赢皮咁样去抄啦，但系你可以做到佢嗰个程度咧，你其实已经整紧对后世嘅启发好大。我即系而家我唔知啦吓，即系十零廿年前左右啦吓，系每个漫画家屋企。即尤其是话运动漫画嗰期一定有一套 slam dunk 喺度， 差就唔好话嗰时啦。就算一套漫画结束咗三十年啦，佢甚去到而家，佢一套佢剧场版法，佢依然系大家仍然去全球玩，系全球啊，甚至总之一嗰时洗版嚟就是、slam 复活啦。嗰下其讲真有几多套漫画系去到去可以做呢程度啊？即系有即系我喺我话录呢集节目时，RB 讲就系、是，杰头你冇去过平交岛咩？哦，有去啊，但好似冇影相。 每个去过嗰度嘅人都一定要打下卡啊，影下相啊啲嘢。 即系俾人屌啊，赖巴都阻计住晒。 系人多，系咁讲，系到而家为止啊，到今时今日套嘢完咗三十年啦，即系都依然系嗰个位置，依然系人多到会阻碍交通噶。 系啊， 你啊，你谂下，即系 但重点啊，呢个系动画，系动画 opening 先有先知嘅啫。呢个其实妙就系动，即系佢动画系定到嗰平交道，突然间变成咗咩人气景点，长达三十年，有几多个圣地系可以三十年嚟依然系人可以打卡咗。 呢一样嘢，我谂真系冇乜嘅一套作品可以做到呢个地步。当然亦都系因为佢系当年呢啲仲可以有啲传奇级嘅作品，因为近年大家都知道作品多咧，唔系话近年作品差，而系近年作品多，反而冇咁集中啊，冇嗰啲全世界都会睇嘅作品比较相对比较少咗。而嗰个年代其实唔系好兴参考现实地点噶嘛，咁啊变成就算套嘢几红都好，你都唔会有一个圣地喺度。但系嗰个就系少数地，你即系每一个人，你只要话去镰仓嗰头咧，实会有人问你要去唔去嗰边嘅。咁啊，因为我未去，我净系去过札幌同东京，所以我就冇去过啦。 好简单就系、是，当你神奈川嘅话，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身边朋友只要有睇漫画嘅话，去唔去平交道啊？ 啊！ 就应该就系一睇喺度，一讲平交道，大家就会谂到系 slam dunk opening 嗰个场面噶啦。 即系咁呢样都系啦。咁当然啱啱你提嗰首歌，有歌都系啦。即系我谂即系只要你系我哋呢个卅零四廿岁嗰个年纪，呢、這个年纪附近。首歌一响，你一定知，应该因为香港系嗰个年代啊比较少见，佢系播翻原文 OPED。所以系好多人就算唔识日文都好啦，都识哼甚至唱嗰首歌，系唔识日我系天公唔识日文嘅人识唱呢首歌，我唔知佢点记嘅。 仲一样嘢就系、是、好多经典场面同经典对白，个近话三十年都依然健在啊！最简单就系、是、安息旧年，我想打篮球。呢、这个梗由当年阿三井跪喺度嗰刻，到而家我睇漫画依然有人玩紧，有几多个梗可以玩卅年啊？ 仲有呢个而家放弃比赛就完结啦。咁当然仲有好多好多变体啦吓。如果而家放弃，暑假就开始啦嗰啲嘢啦。即系佢呢套嘢系可以跨越咗。即系虽然啊，其实佢某程度佢又唔算真系好跨越到世代嘅。点解呢？因为 slam dunk 就有个算系边花边啦吓，就系、是、咧，其实而家十零岁即系而家十代二十代嗰啲咧，其实佢系冇睇过 slam dunk 嘅。佢 slam dunk 佢哋印象中系乜嘢咧？我就喺度。据说好神嘅作品，每个大人喺佢眼中嘅大人，甚至老人家都一定会提话你听呢套系一套好神嘅作品。但系我系冇睇过，然后佢哋话：你竟然冇睇过 slam dunk， 跟住就叭叭叭叭叭，即系尤其是日本啦，日本系好容易出现咁嘅状况嘅。即系香港反而相对比较少，因为漫画毕竟唔系每个香港人都会睇噶嘛，但日本又多多少少一两本都总会睇噶嘛。 即系讲紧日本有几套漫画，如果你话俾知你冇睇过或者唔知道里面啲坑嘅话咧，你绝对俾人驱逐出日本出境嘅一套。嗱 ，slam 咧其中一套，玻璃面具另一套，即系你唔知道嗰几个坑嘅话咧， 就要你俾人觉得系外星人嚟嘅。即系人问你，即系如果即系差佬问问你系咪问你系咪偷渡客嘅话，你问机问机近咧，你识答就得噶啦，你答你就系本人嚟噶啦，嗰程度嚟噶。 嗱呢个系一个讲笑嘅比喻啊，就冇咁认真啦。 但 系 好夸张， 因为如果你讲玻璃面具嘅话，我应该会俾人驱逐出境嘅。 唔系玻璃面具咧，又呢个面具近又系又系玻璃面具又系因为太极日光画几廿年啊嘛，上咗一阵佢仲画紧嘅攞命。 咁啊，即系呢个就啱啱提到，佢话好似系唔知我边度啲日本嗰啲咩综艺节目入边讲啊，就系咧而家即系讲紧佢问啲后生仔，即系嗰啲十零二十岁嗰啲后生仔有乜嘢好讨厌嘅，佢就答强制推人睇 stand down 嘅人好讨厌，即系但佢头先讲佢系讨厌呢种人啊，因为佢系冇睇过套 stand down 嘅，佢系唔知佢好定唔好嘅，但系因为就系讲紧个 推坑其实咧喺某个程度上面咧几吓人憎嘅，尤其当你越 唔系佢唔系推坑咁简单啦，如果你就咁普通推坑其实 OK 嘅，即系佢话佢接受唔到系乜嘢啦，佢觉得你应该睇过。即系，但系我只能提一提，就系其实喺十零二十岁嘅人嘅呢个世代咧，其实唔一定睇过。虽然亦都有啲后生嘅都会慕名而来睇翻一套所佢哋成佢，即系佢哋嘅角度话，所谓嘅神作到底有几神咧？咁啊，当然你即系我系冇见过一个人睇完套嘢之后，佢最多话哦，都系唔系我杯茶，我系冇见过话呢套嘢唔好睇，我真系冇见过。即系只要佢肯攞起嚟睇咗佢，睇几页放低嗰啲唔计啊！即系攞起嚟睇咗佢，我系未见过人话我听套嘢唔好睇。 不过其实我觉得今次佢会即系重新掘翻出嚟通影咧，其实我谂系Sitenta 嗰个电影嘅成功，其实系真系其他因素。因为Sitenta谂下过咗咁耐啦，即系成个时代唔见啦。就话Sitenta其实几九十年代嗰个情怀嘅，但系佢而家拍剧场版依然收得。当然啦，你唔好话大收，但系喺咁，但系净系靠翻三十四十嘅老鬼。之前有成十几亿嘅收视嘅票房嚟讲，算好成功噶啦。即系 我觉得你由二亿为单位去到十亿为单位，十亿为计咧，就已经系好收得噶啦。 好收得噶啦，心入又是一套咁啊。佢 Sitenta 靠嘅咩？就系我呢班老鬼啫嘛。廿岁留下，冇人都完全唔知 Sitenta 系乜嘢。 睇咩情况嘅啫？咁你而家三四十岁嘅人，其实佢嘅消费能力好强嘅。即系佢唔系嗰种消费旺盛嗰种年青人嗰种，而系通常呢啲人咧，通常而家嘅年薪已经讲紧系四五六百万嘅嗰个级数，即系货长级嘅人嚟噶啦，已经系。即系如果你系普通上班族的话，咁你其实你系有唔少闲钱嘅。如果你屋企唔系有咩房贷啊嗰类嘢嘅话，即系咁嗰啲人如果去搵见到翻啲当年啲嘢出嚟，咁其实抌钱其实一啲都唔手软嘅，系啲后生嘅啱啱出嚟打工嘅望尘莫及嘅级数嚟嘅。当然首先你要令到佢可以肯抌钱落嚟啦。 所以佢先生太成功，令到东影觉得。咦有得諗下喎。 其实佢试过好即系佢试咗好多啦，包括呢个死靓妹。 嗯、 即系死靓妹仲要系讲緊其实佢系俾好少预算出嚟。 有啲微妙㗎。 一开始啊、嗯、后咪就其实后咪呢见佢收得呢系俾返多预算嘅，你见佢个画就已经见到㗎啦。一开始个。 同埋东影出名孤寒㗎嘛，东影。 一开始啲画呢系点话冇眼睇，系真系冇眼睇㗎。后咪先靓返㗎，后咪就系喂我咁做得咁弱。即系因为佢个预算咁低，其实制作人系好有心机嘅。你睇到就算预算低，其实佢好有心机。做我咁冇心机都啊，佢都肯做。又或者再又都好，应该都系东影嘅数码暴龙。喂，我当年做套喂，我搵件甲级战犯出嚟做套黑历史出嚟都收得，屌喇声。咁佢咪认真做套做Revolution 做咗套新 TV 版出嚟又收得。咁、嗯、即系呢啲咁嘅嘢加埋，令到佢觉得其实你认真好好地咁做翻套旧作出嚟，重新以现代技术、现在嘅描绘方式去做翻一套当年嘅经典作品，其实大家系会买账嘅。即系但系呢个就其实有少少都要睇彩数嘅，其实又都即系咁。但我相信 Slam Dunk 你只要唔好做得太差。即系个标准系唔好差过，虽然唔差过当年动画版，其实都好痛，都几困难吓。 因为谂下八九十三年前嗰个技术水准，同东影 啊， 你谂住系东影，东影啲嘢系出咗咩？唔可以唔系话 hea 嘅，将货就价咯，成日都 出咗名孤寒。东影嘅制作系好捻孤寒嘅，即系呢个我要提醒翻各位，如果满心期待入去嗰阵时咧，你唔好谂住会睇到啲咩好震撼啊、好靓嘅话。嗱，如果真系做得到，我真系比较适合服侍。 我成日笑啦， 因 为 东影系真系唔会，因为东影真系唔中意做呢样嘢噶。即系佢就算佢外判出去，即系譬如啱啱讲《数码暴龙》个二十周年个动画版啦，其实外判咗俾蒙太噶嘛。你见到个作画咧，其实唔系好对得住呢个剧情版电影噶嘅动画噶。其实但系 到大家都大家即其实大家唔系真系咁 care 个个作画系咪真系好靓嘅，咁但系你个制作要有翻咁上下水准，你唔好失礼翻当年动画版又好，漫画原版都好咯，你唔好失礼翻佢咯。 咪即系我成日我成日讲啦，东影最东影方揾咗最多钱咩啊？光之美少女就系光之美少女啲画仲未悭上悭力嘅，揾应该讲就系、是、新嘅 wise 咧，就系、是、总之你帮揾到钱嘅话咧。我几多钱都抌出嚟，即系佢系使钱唔手软嘅。但当然就系、是、我话知揾几多钱都好，嗱，咁预算就咁多噶啦，用晒就冇噶啦，你即系睇掂佢嗰只啊嘛。所以先，所以大家笑话当然孤鸠寒咯。仲有最后差唔多啦，就讲埋啲其实应该讲就系大家会讨论重点就系、是、配音，三年前啦。 我觉得就算 都几系嘅， 就算佢唔想换都一定要换噶啦。 要换啊！嗱，配藤真嘅叶谷间士就走咗啦，同埋大佬啊，你而家点叫紫菱同太郎配咗三井寿啊？佢把声换翻嗰年代感觉啦。 藤真就应该换角，就即先讲佢冇得唔换角啦，但系换角应该唔会太大问题嘅。 因为佢睇，因为如果嗱睇改编边度，如果真系如一般人谂法改编沙皇之战，沙皇战嘅话，基本藤真就呢个先冇出场嘅，你情可以唔使理佢。 我都系认为佢应该系会补翻当年冇画到嘅拉斯一战咯。 沙皇咯， 大家应该系最容易谂到嘅方向就系、是、喂，因为你当年冇噶嘛，你当年系争咗呢一忽噶嘛，理论上。 当年去全国大赛之后就冇咗，跟住沙皇之战打完之后，漫画就结束咗啦。大家其实就希望睇翻遗憾沙龙战啫嘛， 而且仲要讲紧，其实以电影通常嚟讲系两个钟，应该系90分钟到两小时呢、这个长度嚟讲，打场应该系啱啱好嘅，即系佢只要唔好太沉戏。虽然啦，以 slam dunk 嘅描绘细致程度，佢唔系拖噶，以佢嘅描绘细致程度咧。你做一场电影咧，其实系唔够嘅。 两个钟头系好实口问水，口问水，我觉得唔够嘅。但 如果佢用翻，即系话真系用翻嗰个咁仔细描述嘅程度咧，一场电影啊，一节啦，差唔多啦，四场电影啱啱好啦。 唔系两只，因为因为而家高中日本高中依然系打上下半场嘅。 系日本唔记得咗添。 唔系国际打国际啦，因为国际系上下半场啫嘛。 咁啊两套电影搞掂佢咯，即系觉得佢真系要用翻嗰个程度，咁所以可能系最终我。可能会有啲，如果佢真系得一套啊，嗱，先讲呢个前提嘅就系，因为其实佢冇讲到底系一套过啊，定系 N 部曲。你知而家电其实电影系可以大可以 N 部曲噶嘛？你问下水岛佬， 算啦，佢系用电影戏院做连载嘅做动画啫嘛，佢而家即系以前出 OVA， 而家喺摆戏院上面。 啊，咁佢所以佢其实佢大可以两三套两三话电影去做完一场嘅比赛都唔出奇嘅。如果佢真系用呢场嚟做比赛，但系咧呢个阶段咧，基本上我谂我有啲 game 咧，连企划嗰边都未讲，未敲定到底做边度。我好肯定呢啲肯定系死唔切扑出嚟就去公布消息嚟噶，即系话咧佢个企划通过咗，佢就即刻公布消息嗰种。所以咧唔好话2021啦。2022年睇得到咧，已经叫快噶啦，随时2023年先嘅都睇得到。 唔，讲真都唔紧啦，反正就系、是、都等 你都等咗几廿年咯，唔撑再过一年半载啦。你、就是、我真系即系，但系我谂每一个人嘅心愿都系咁啦。嗱，等咗咁多年啦，唔撑再你少少嘅，你唔好急，即系你 Ava 咁啫嘛。即系 Ava 就已经系，你都拖咗咁多年啦。即系虽然佢最后都出到啦， 得到。即系虽然而家冇咗全剧，虽然而家就冇咗首播啊，即系 冇咗速攻首播啫嘛，都系照首播。 而家好似话有全球，而家好收咗风话全球都要全球联播嘛。 佢应该就係会仲会有牌嘅，而家嗱根据按呢个正常，我諗佢应该係最先，我估佢应该係大制作级嘅电影啦，除非佢唔係啦，咁应该就最少会用两年到两年半，由呢个拍企划拍板开始计係要两年到两年半嘅时间嘅。即係咁唔应该係企划开始倾计，但係而家应该係已经倾完啦，所以就咁应该係我諗年半到两年啦吓，之后你先会见到嘅，冇咁快嘅。应该啊，除非佢諗住嚟个速攻特集，即係之前唔知点样即係咁签晒保卫协议，唔准讲即係亦都留唔到风出嚟，然后到真係就想先咁样做，我相呢个有呢个可能嘅，但係我觉得佢而家应该就係啱啱好拍好咗个版啫，即係确定咗系会上映啦。个企划书通过咗咁嘅程度嘅啫，应该系呢个程度。咁所以应该要等最少年几两年，你先会见到嘅。如果短过呢个时间咧，就应该系佢之前保密表演咗套咯，冇嘢嘅。即系大家最唔愿意见到嘅就系佢咁难得终于出翻套电影，然后因为想快出嘅情况之下做一差。 我觉得东影都唔最快出，因为讲真就系东影嘅情况系佢唔至于需要靠 slam 灯去帮佢要帮佢即系叫做搞掂盘数，佢讲真佢手头上大把。 时间上佢就等得起嘅，但系动对动画嚟讲，你时间你拖长咗，其实都系个成本都会上升咗噶嘛，所以个上升就唔够你个电影本体拖长咗。即系我而家我觉得，当然个算盘肯定就系、是、啦，就系、是、到底而家系一集过定系两集，定系两集？一集就好问，而且可能要做足两个钟头，但我都系收你1500啫。但如果我即系我再拉长少少，我就因为我再唔压缩咁多，做翻长少少，我俾够三个钟甚至四个钟你斩开两局，咁我收你2000 yen 咯，即系条数应该系咁计嘅，所以佢唔止出一集嘅机会咧系存在，而且都系唔低嘅，就咁咯，即系个人冇责任推差，错咗冇计打鸠我。 好啦，咁大致上咁啊，我哋揾 Sam 登嚟抽抽水，又做一集节目啦。咁咧就好下，咁咧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就应该会有日本专员嘅吹水会嘅。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